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哇！睇下坐唔坐晒先。 坐晒喎， 好好问，好问，好问，吓，好问，好问，好问，唔系，所以我都瘦咗，你唔觉得我得半个啫嘛？ 但系唔系，你件衫好肥噶嘛，望落去，照计就 唔系，除咗第一时间我除咗， 除咗仲肥， 米芝莲太 大，系除咗仲肥， 米芝莲咁嘅。 我哋都好几个月冇试过咁齐人咯。 唔系嘛？之前次次都好多人。 上一集阿 Donna 都话俾我听，原来系起码都 两个月冇翻咯，冇翻工咯，系啊，加拉都冇津贴嘅。 唔系有啊，而家有可乐，而家有可乐啊，今日就有可乐，上个礼拜咧就有水，咁之前咧嗰、那个礼拜好似有红酒嘅，吓、啊，其实系好丰富嘅。 咁点解今日冇咧？ 水就巴闭、 啊。今日饮晒，啱啱未 replenish 咯。 点搞啊你？ 咁系啦， 真系冇啊。 唔系呢个系事实嚟噶嘛？系一个原因啫，唔系阿土虐待我哋啊，阿土而家对我哋好好啊，所以上次我哋嘅工业行动咧成功噶，吓、okay. 啊，我哋系成功争取咗啲汽水、啤酒，其实我次次都有佢起力嘅。前嗰两集，跟住又有红酒又成嘅，即系其实好丰富嘅，所以我呢度做节目咧，对啲主持好好噶，所以呢度咧， 前讲嘅，讲成两分钟都有啦。 讲天下无敌，我而家咩都， 我哋咧要公开，要赚一赚 啊， 我都系自己 带。我哋要公开赚一赚啊，因为阿土对于花生台嘅发展系不遗余力嘅，即系我哋对佢嘅工作系予以肯定。掌声鼓励鼓励鼓励， 低能 吓，咁就即刻少咗几百个观啲听众， 我都即刻熄机 啊， 唔会，我哋系 download 啊 ，live 咧就咩啲，因为而家仲喺 Facebook live 紧啦，系嘛 吓 ，Facebook 有咩啲 啊？唔系啊。因为其实争餐咧，即系睇个冇耐咧，跟住就有人咧入嚟指正我哋一啲讲错嘢，唔系咁我咪瘦咯。屌！但系我除咗仲肥啊，唔得啊嗱，呢啲真系完全唔掂。 你系咪坐喺男神隔篱？ 我系坐喺男神隔篱啊。 啊系，唔好意思啊。 你讲乜嘢嗱？所以呢啲嗱又食螺丝啦。 隔篱嘅隔篱， 好似喂上个礼拜五咧，你法政会司有 annual dinner 定系咩？你个叫做 两周年， 两周年啦，系咯。其实我哋开会啫，其实嗰日我哋顺便 开 AGM 啫嘛， 食餐饭咯， 系咯。 其实我系好即系。好想嚟嗰日，但我外加唔知点解拣咗礼拜五做节，所以我嚟唔到。 借口嚟嘅啫，唔俾面咪唔俾面咯，呢啲嘢。 系咯，我哋啲左交 party。 唔系我俾你睇啊！ 有冇讲？ 哇嗱嗱呢啲又唔能够唔提啦。喂，我哋真系有一 個，我哋真系唔提嘅。 我冇办法唔提。喂，原来阿 Donna 变咗嗰、那个一个头目。但系做呢个头目做得非常之失败。 咩头目？鬼头目啊！ 鬼头目，即系我觉得你真系做得非常之失败。 我话你知我俾人笑，你都劲笑。 俾边个笑咧？ 好多人都系笑我。咁即系嗰啲咧？ 你哋呢咁嘅左交做鬼头目？喂，大佬，我觉得完全即系完全失职。 系咯，我觉得做咩？ 咁多年，你区议会都选过三次，你挤挤都选唔到。你仲要系身边一个人都冇出卖过， 哇咁串嘅啲人讲嘢， 喂你拍拖走啊真系， 喂唔好意思啊，我有啲事。 我心谂咪，起码尤月华真系选啦，有啲人选都未选过， 选个唔系， 好似帮人助选过咯，最多。 唔系啊，我真系冇选过立法会咯，冇资格选咯。 下剂下剂下剂下剂到你啦，你排唔排第二啊？你排唔排第二啊？ 唔排，冇兴趣。 唔系阿挺后边应该都好空下噶。就你啦，不如新界东， 使乜啫？ 大把人才， 咪啦， 你咪人才咯， 老老实实，好辛苦嘅，你咩选举？ 喂，唔掂，而家你系鬼头，咁我哋 鬼头帮啊， 我哋帮助啲鬼头目嘅咪着数先，冇人做呢样嘢， 介绍下咩鬼头先啦， 系咯咩叫鬼头？ 嗱，事完咧， 做鬼头目有咩做嘅？其 实我真系相信咧， 我有冇系咪失职先？ 因为嗱，点解会咁样讲起咧？因为阿 Chris 头先又讲有一堆咁嘅左交 party， 喂，唔系个 party 上边咧， 嗱，我 澄清， 我唔系讲呢样嘢，我只系话 Raymond 唔俾面啫。左交呢样嘢系 Donna 讲嘅， 系啊， 好好。 喂，生日 party 都唔理想点啫，系咪先？ 咁冇 理由玩啊！ 系，我见到你玩咗好多 game 添，有个 scream 嗰个嘢。 玩唔晒添啊，其实。 点解咧？ 佢哋因为我哋个 task force 真系谂咗好多嘢， 唔系时间唔够嘅， 时间唔够。因为老土中环啲酒楼咧，十一点要交场噶嘛。 嗰个系会所嘅，而且算系。 你会咩所啊？交$85就做会员就去。 都叫做系一个。 嗰啲十一点收， 即系俾啊，系啦，系啦。 咁咧，因为嗰日咧，即系讲正经先啦。因为嗰日咧，其实喺嗰个 dinner 上边咧 ，Chris 有段好感人肺腑嘅 speech， 不如你重复一下啦。 咁滞啦，大家上我 Facebook 睇到啦， 即系唔谂住读，有 fans 要求你都唔读， 唔系黐线啦， 截落都唔读， 唔使咁样讲嘢嘅，即系冇阻大家时间出嚟睇。 但系咧，我咪提到咧，其实系有啲爸爸妈妈喺度嘅。 哦， 跟住有个人咁咪问落去，喂，你系咪作噶咁样？ 作咩啊？ 哇，有爸爸妈妈喺在场啊！ 爸爸妈妈在场好多啊！ 你又知道有条唔系？ 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我哋啲 member 嘅爸爸妈妈嚟咗 哦哦系系啊真系 跟住我真噶咁咯，佢哋唔信喎， 点解唔信啊？点解唔信啊？ 唔信咧食饭唔可以一大 啦，系即系觉得系即系一啲 喂， 咁啊其实我哋鼓励咧，即系我哋啲成员咧，即系你都可以带埋屋企人啊朋友一齐嚟，即系我哋即系当系一个即系 gathering 俾佢睇下咯。其实我哋系一班低能嘅人， 咁有啲成员真系好想俾佢睇下嗱，平时我群埋嗰啲人系咩人嚟嘅咧？咁样 坏人咯， 系啦，咁有啲爸爸咪睇过哦，原来啲人都即系睇落去都即系都 斯斯正正， 唔系太坏啦，咁样 五官端正嘅， 系咯咁。咁咪算咯， 系咯， 系咯，系咯， 好多兄弟姐妹都有带嚟，好笑。 其实 佢哋请唔到佢啫， 唔系，其实佢哋咧系想嚟集邮咯，同 A Y 啊，激鬼死我！ 同 A Y 同边个啊？ 吓，跟住佢哋就话咯，佢话即系再 share A Y 啲相咧，跟住佢好多女仔话好伤心， 好犀利，你留意到咧，即 系 个个 系真伤心， 边个去都好啦，一定系会同佢即系 集邮 噶。 我知点解？ 点解 咧？因为 po 上网之后好多 like。 即系呃 like 噶， 哦系喎系啊，啊 Agus 犀利啊嗱，佢睇穿晒， 我就系做漏咗呢样嘢， 突破盲抢， 我冇啊，我冇 po 上去啦 like 咯，好似有影咗张半张相嘅，啊有人影咗之后摆咗上去 tag 咗我咁样咯，系啦，又系呃 like 咯个人， 但系佢又真系心伤噶， 影你 你又唔嚟啦。 我唔得啊！ 点唔得啫？ 你又唔俾面咯，即系唔俾面，即系唔俾面。 佢有嘢做， 好无奈。 点解佢有嘢做，我叫唔俾面咧？ 系啦，好明显，因为佢已经同我 亲疏有别咯。 有啲即系啊，即系我哋即系唔好讲啲私隐权。 唔系，我使唔使俾翻啲我同我屋企人嗰啲 WhatsApp 你啊？约咗喺边度做节咁样吓 ？I don't care。 做节有冇人会13号星期五？ 唔系咯，28号先。 我仲要食错咗一只大子， 三号星期五好人唔做，真系13号星期五做节。 算啦， 我唔想嘅，我唔想嘅，你唔知啦。 系咁，你讲左交，你讲翻鬼头嗰样嘢先点？ 其实提咧，我唔系想特别提，不过咧，系咪嗰晚好多有啲左中右唔同政见嘅人出席咧？即基本上大家相就见到晒大家识人啦，包括好出名嘅 LTK 啦。咁其实 静晒。 我唔知用一个咩方法讲， 点解 个 名 唔可以讲 出嚟？梁天琦咪梁天琦啦，有啲企 咪 果汁 嘅， 系咯？有咩问题先？ 即系只不过其实好多人问阿 Donna， 咁啊拜托我问阿 Donna， 其实你系咪同佢 friend 嘅咧 ？Friend 啊，咪我咪识咗几个月咯，咪帮佢一啲手咁啫嘛。 哇！但系唔系，嗰啲人觉得你揽头揽颈啊，你同阿欧谦嘅罪状一样咁样。 揽头揽颈，好似冇答。佢 有， 啊嚟嗰阵咧，麦伟凡， 咩啊？ 好多啫嘛，我个个都揽头揽颈噶。 其实你系咪真系同个个都好 friend 啫？ 其实我真系人缘都几好噶。 其实咧 ，Donna 咧就系个花名，大家知道，除咗美女之外，仲有 Sorry 契妈。 奶妈契妈， 真系写错咗个字， 仲系众人噶嘛？咁 众人嘅奶妈， 社运嘅契妈， 要奶妈。 其实呢个系有渊源嘅，因为你知道，即系社运，你知道啦，即系啊，即系出得嚟 几年啦，呢啲 好多时都会遇到啲好多嘅困难，尤其系啊，即系去到一啲即系同 我唔借钱嘅 太人有关嗰啲 借钱， 即系即系多多少少有时人俾人拉下咁嘅嘢啦。咁当埋好多时第一时间就会揾佢，咁佢同佢哋熟嘅话咧，或者佢哋对佢嚟讲有种依赖咧，我觉得都系可以理解 信任咯。 嗱，呢个问题我系真系 on behalf of myself 啫，我唔代表任何人，但我真系想问嘅，你会觉得真系少咗一份所谓叫政治警觉性咧？ 我都唔系政治人， 点解我哋要警觉咧？ 开放咗冇咩问题？ 唔系你讲得啦，我 即系 好简单，讲真， 所谓政治警觉性咧，即系有一个比较重要就系，如果你系有一个利益，你有一样嘢。你系惊冇咗，你有即系你话哦，因为我有政治嘅利益，如果同呢啲人埋一齐嘅话咧，可能我冇咗咗某啲选票啦，某啲支持啦咁样。 系咯 ，Chris 就啱啦。 又或者相反系 ，Chris 啱， 佢唔系政党嘅人啊嘛， 系咯， 因为佢唔系政党嘅人啊嘛，但系你系咪政党嘅人啊？ 大家都唔觉得我系。 佢而家都冇选啦，你啱先俾人，啱啱先俾人窒完系咪啦？选亲都输。 系咯，咩人都选三次都输。 咪咯， 同选 啱啦，你讲就得啦，冇问题，我完全唔会 质疑。真系本身我食餐饭嘅心态。 不过咧嗱，我退一百步咁讲啦，嗰晚喺度政党都有好多政党中人喺度， 最多 政党中人。喂，讲真，有边有冇边个话真系会走出嚟有好避忌啊，或者乜嘢？我又唔觉，系咪先啊？ 唔系，我翻嚟问一句， 今日互相喺度集邮。 我觉得大家都好大方喎、 啊， 啊、你喺议事堂或者喺公开嘅场合，你就某啲嘢嘅观点、啲理念，大家唔同，你调查查下呢个，我觉得冇问题嘅，系咪先啊？但系而家喺一个社交场，大家为咗 真抱歉， 好多谢，好多谢大家都系为咗冲着咧，就系话法政会师，大家对我哋有一个期望。对我哋有一种嘅支持，呢、這个我哋好感激，亦都唔敢话去，即系对我哋好谦卑嘅呢样嘢，因为我哋知道啲翻转头系一种压力嚟嘅，系咪先啊？咁大家喺呢个场合之中，可能好唔锯嘅，摆到明我真、就、系、是、啊！如果喺第二个场合嘅话咧，我就揼佢噶啦。咁 但系喺 Elvin Young 嗰个纪念咁， 但系喺嗰晚食饭嘅时候，喺嗰晚食饭嘅时候，喺嗰晚食饭嘅时候，即系大家都系即系一路走来，喺一个咁样嘅 冇人坐喺个凳，你知唔知？食饭嗰时，个个起身周围喺度集邮，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几 难控制，你知唔知？ 我觉得有啲人就 overreact 咗咯，网上 就真系食餐饭啫嘛，咩 嗱咁即系其实我系好公，即系唔系话代表公道讲一句，而系话我明白嗰啲人嘅心态就系话，既然你觉得自己系泛民嘅一员，或者你觉得你系民主党嘅党员，你呢啲嘢就要避忌下，即系咁解。 喂，当拿有避忌嘅话， 佢系惊 当拿啦。 嗱，有两样嘢惊，你有样嘢惊，第一。 咁我哋去毕业， 佢系惊紧嗰阿梁先生会唔会影响到你同民主党嘅关系咧？第二就系话惊你会唔会又唔觉意帮佢漂白？ 我嚟花生台有冇？ 冇所谓。 一个民主党花生台， 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我哋叫 Donna， 啱晒。我真系唔系，我真系完全唔 care。 呢个好耐好耐以前叫 Donna， 我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啫嘛。 系啊，好多退党冇平安嘅， 唔系咯？即系讲嚟讲去又唔使，佢又唔使脱。个党又唔使佢脱，哇、啊、奇怪呢样嘢就 我做我撑人哋又冇几我，咁咪算咯，系咪先？ 嗱，如果你要分析啊，当然 Facebook 我真系无私咁做，咁当然 Facebook 上面我谂同民主党有关嘅嘢，我谂比较5% 俾多你啦， 系咯，你民心即系呢一样嘢真系， 你平时食饭啊走出嚟闪下闪下嗰啲，喂，讲真， 你有冇见佢同我姐影相？ 唔系咯，即系我 有嘅 少咯，即系唔会咁铺出嚟呃 like 咯。你同边有 like 嘅相，你咪会咯。 亲我都有铺咯，但系所以真系少咯，真系。 调翻转头，民主党有风度， 系咯， 有即系唔系小学鸡啦。人哋系有种包容噶嘛，系咪先啊？ 唔系，我就 啲咁叛叛逆嘅一啲咁嘅党员， 嗰时我 系容忍，佢都唔会噶，即系 我觉得好公道， 我觉得唔系啊，惨噶，我好似挺阿明啊，好似系咪啊？嗯，系啦，挺阿明，跟住我就 胡志伟咗又闹你。 唔系，跟住叫阿挺，唔系挺阿挺阿明啊，跟住就同阿挺食饭，你先开急口令咁。跟住我就话啦，喂，我写咗篇嘢撑阿明啊，咁咯，吓咁样喎。 林俊廷啊，使唔使我帮手啊？ 唔系，佢话你我话做咩啊？你给我啊？咁样啦，佢话你唔给啦，算啦。第二个 其实系，其实我觉得咧 ，Donna 其实系， 我咩意思啊？放弃咗啦， 冇得救啦， 冇得救， 即系呢个系冇得救噶啦。 佢话 给你都费事啊， 系咯，你成日都系咁噶啦，给 你 都费 事啊。 嗱，老老实实 ，Donna， 其实你仲系咪民主党嘅党员咧？ 系噶，系噶，系噶。 你有冇交 会费、 党费啊，冇成噶，你分钟亦翻嚟咗都唔知喎。 老老实实， 人哋踢走咗你， 我系冇交，但系唔知点解咧，系有人 帮你交， 系 阿姐帮你交， 系有人帮我交噶，我唔知喎。系啊系啊，逢唔知三月定几多，我都好耐，我真系唔好似交过一次开始一次咯，跟住 所以话 咯， 即系人哋民主党自己都未出声，即系你嗰啲网民，我唔知点解大家喺度咁紧张。 我唔识佢哋咯，真系。 系咪先啦？嗱，老老实实，而家你就系问阿当拿，可能佢啲睇法、佢啲理念，讲真系交都唔交嘅， 真普算咯。 同阿天琪啊，其他啲可能完全睇法完全唔同嘅。咁但系唔会阻碍咗大家系即系会系可以系一个朋友，或者起码喺啲咁嘅场合入边，大家可以以礼相待 嘅。但系我觉得最后个终点都系差 唔同得嚟，我哋仲可以见到佢，我可以孖叉佢啊嘛。话你咁样做，我知道你为香港好，我知道你嘅心系好，但系你咁样做系错 Q 晒，得噶。 得， 但問題重點就係話，我哋可以將佢同埋嗰啲建制擺埋，係分得好清楚噶嘛。所以我明點解咧，有啲人係見到嗰啲相咧，佢真係話：啊，你今日請得天琪啦，你不如請埋傅振中啦。我就完全唔理解啦呢樣嘢。 係咯，我真係未同過任何建制民建聯嘅人 friend 過。我冇啊，完全冇，我真系完全。 所以呢样嘢，大家唔好将佢 完全个终点都唔同，我点样同佢做到 friend？ 唔好将郁敏同嗰啲嘅建制一齐食饭影相咧，相提并论，我觉得完全两回事咯。 其实真系影张相，大家真系唔好睇。 冤有头债有主吓，嗱，千祈唔好啄住我。 有咩要啄啄佢得噶啦？系咪啊？ 佢其实我系听 Raymond 话噶。 其实我哋都系受佢影响噶咋。讲真，我本身我哋人咧就好和善咧，亦都系冇乜。 我第一句。我就一句， 完全唔 aggressive 嘅，我哋系， 我真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识朋友嘅自由，个识朋友嘅准则系点样，我完全冇资格去过问。边个 我都同刘墉饮茶咯，系嘛？ 入重点啦，唔该，快啲讲。 冇重点，冇重点。佢哋会做嘅嘢，可能我唔会做，但系我做嘢，佢都可能会做吓。咁所以就无谓将呢啲嘢咁入入去啦，系嘛？呢样嘢讲完，咁其实嗰日咧最紧要宣布一样嘢，系咪代系咪嗰个召集人换咗咧？ 系啊， 你真系要讲一讲解一下。上一首召集人系边个？ 我哋其实每次都有三个。 系咪做得唔好先换噶？ 系咪做得唔好？ 唔系黐线，就做得太好。 你咁样咗人嘅， 阿 Wilson 男神，因为佢喺事业上有呢个发展，咁佢可能就即系冇咁多时间啦。 其实咧， 你唔系话琪琪冇事业上嘅发展啊？ 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句就系话，其实每一个人喺呢一个组织入边咧，大家都系其实唔系话要玩永世噶嘛，即系你要一个持续性啊，就系话大家就系话，其实讲紧佢做一届两年。而家阿 Kevin， 哇，两年一届咁重称啊 ！Get Kevin 同埋 JN 咧，阿文浩正咧，已经系拍心口、拍眼档， 顶多两年。 系啦，即系而家选选多两年，其实好啦，辛苦噶，即 系 大家要。 嗱，我听过嘢咧，就系话咧，有钱嘅嘢就冇时间做，啲时间就净系贡献数落去啲冇钱嘅嘢。冇钱嘅 job， 系啊， 未至于，但系即 以我所知系咁样。 我唔系讲钱啊，而系对嗰个， 我系讲钱啊， 对心理啊，或者压力啊，屋企人啊，各方面其实好大压力嘅。咁变咗，如果大家要 sustain， 要将个游戏玩得耐啲嘅话咧，大家都唔好 burn out， 所以大家要轮住嚟做，系咪先啊？所以变咗呢个系好正路嘅，只不过而家我哋叫做。可以话我哋未 ready， 有啲更加好嘅人选 嚟咯， 得个赛期，咁啊，赛期顶咗上去先 啦。阿 Chris 系 就 系 你噶啦， 就系 Chris 噶啦， 系啦，排住队噶啦，已经系。 我哋系一个好民主嘅一个嘅团体， 咪就系民主一齐投嚟。 所以 跟住 Kevin 啦 ，Kevin 啦 ，Kevin 佢都有一个 plan 系会退落嚟嘅，咁跟住阿 Chris 就会上。 其实 Kevin 呢样嘢好犀利嘅，即系佢两年前佢一开始即系做呢个位时候，佢已经开始谂紧。个之后应该点咧？ 个 succession plan 系啦，即系谂紧，即系唔系话 succession， 即系讲到好似话佢 继承者， 唔系咁嘅意思啊，而系话佢谂紧就话呢个组织点样可以系有个 持续发展咯， 系啦，点样我哋可以啲嘢规规矩矩，我哋自己去争取民主，但系点我哋自己又唔规矩，跟住啲人咧一个人咧一嚟做一万年都得嘅，咁样呢个完全就好唔合理咯，系咪先啊？同埋呢条路大家知道啦，喂屌有排打，做呢啲咁嘅位，全部走出嚟都系受死嘅，好话唔好听。 系啊，总之其实。真系重战嘅， 所以召集人使唔需要特别加多文嘅咧？我想问下， 加咩啊？ 交文啊，要 自己先， 佢自己呢个系 Kevin 佢自杀啫，佢自己中意加文啫，我唔明点解。 我都唔明 佢好发，佢好多文， 好夸张。 澳洲西人都写唔会写多中文 嘅， 我觉得。 佢成日话坐车一个咁啊一篇文噶咯， 跟住成日谂，走出嚟话，唉，我小学得四年班程度就系咁样， 好过我啊， 就系咁。 喂，其实呢啲人好捻多牢骚。 同埋，其實今日我同咗個記者食飯，佢就話咧，其實一講法律嘅嘢咧，即係佢又唔會揾 law 所，又唔會揾 bar association， 因為佢哋嗰啲人講嘢都係阿媽係女人嗰啲咯。咁佢哋咧而家就好集中咧，就會揾法政會師啲人去 comment 嘅。 嗯， 即係譬如可能以前陸偉雄 嗰啲啦，即係佢太易揾到。 而家盧偉雄都仲係好積極嘅， 有嘅。但佢就都係佢係好保守，即係佢係好保守。大家都估佢講到咩，但係佢話法政匯思咧就係有自己一套嘅見解，咁所以佢哋就好中意揾法政匯思講咯。即係除非 last minute 但你有冇 disclaimer 咧？都冇咧。 我 disclaimer 先，因為盧偉雄係我師傅嚟嘅。 我知。 好啦，所以咧，我 係啦，即 係我覺得，即係我哋其實多需要多啲人咧願意走出嚟。系啦，即系俾到市民咧，系多啲唔同嘅渠道了解件事嘅几唔同嘅一个角度啦。 即系佢哋又唔避忌噶嘛，去评论。 系啊，呢个好紧要。 即系比较大个，即系资深嗰啲就会好避，即系有少少留一线咁。 因为我 即系 揾 Ronnie 嗰啲系嘛 ，Ronnie 就 Ronnie 就唔计嘅， 就另外嗰啲意见啦。 系啦，即系我 唔计嘅，法律界嗰个就唔计嘅。 佢特佢好愿意俾意见嘅，不过好多时俾啲意见即系 同我哋相反咯。咁大家为个 balance 噶嘛，咁佢梗系揾翻我哋又讲一堆咯。 同埋我呢个 几厚道啊，讲得 我哋呢个专业咧，我呢个专业比较传统噶嘛。一般嚟讲，即系话我要中立，我要中立。就未必係願意咧，就算佢好有意見都好啦，佢未必係公開場去講。但呢樣嘢我哋 respect 嘅。咁但係而家香港就係好多時就係我哋見到好多嘢都係俾人扭曲咗，係嘅嘢俾人講到即係黑黑講到白。 譬如網絡23嗰啲，佢哋真係冇 study 過出嚟就吹噶嘛。譬如 Chris 嗰啲，佢真係哇又睇好多好多物件， 因為 期 期有菜噏你啊嘛， 冇錯有菜 先至出嚟噏噶嘛。 我老師嚟嘅呢樣嘢嚟講係啊，所以即係我哋係。 唔係，我見到 衰啲，我哋夠膽出嚟講，我哋啲嘢未必啱曬，但起碼我哋可以 provoke 一啲 discussion， 即大家走出嚟傾。就算我講得唔啱，你咪抄你阿媽我咯。你媽完我之後，起碼大家對呢樣嘢了解多啲啦。呢個就係我哋 做翻咗個膽俾人哋去繼續 further 去。 我記得啊， 係啊，係一個膽咯，係咯個膽咯。等 你哋我記得 我哋嘅嘢。 蔡奇喺退健戰嘅時候，佢話要一個美滿嘅性生活喎。你琴日有冇问佢美满嘅性生活啊？ 你唔俾佢而家有咩？ 唔知突然间就已经满足咗之后就 咁突然之间又话，诶、欸，我又法政会师男神。 嗱呢度咧，我可以讲少少 insider。 系 嘅嘢啦， 性生活 其实咧，性生活呢样嘢我真系， 你讲咩先？ 我对佢嘅，我对佢嘅呢个性生活咧，我唔知得多，可能当然会知道。 佢退出嗰阵时就话要性生活，咁依家做第二样嘢啦，咁即系佢嘅性生活解决咗咯。 哦，系啊， 哦，觉得呢样嘢性生活 系 ongoing嘅， 咩话？绝望咗， 亦都有可能，但系调翻转头都 ongoing 嘅，你唔系话呢排有，迟啲就唔需要噶嘛？但系当时咧，蔡奇其实咧的而且确咧，佢。觉得自己即系话好似都差唔多，即系都做咗好多年嘢啦，即系社运呢样嘢嚟讲，佢都想停一停唞一唞。咁其实佢当时除咗建战之外啦，嗱呢样嘢我谂建战都要知嘅，佢唔系话走咗离开咗建战，跟住走去话帮阿法政做召集，唔系咁样嘅。其实佢系当时同我哋讲咗，佢都要退出法政嘅。OK， 咁但系咧，即系呢样嘢我谂可能都冇人讲过嘅，但系。当时佢都好坚决话要离开噶啦，即系佢系全部啲嘢都离开晒， 即系 而家 心灰意冷， 唔系净系对剑，唔系我谂佢系想即系停一停咯，所以话点解大家唔好 burn out 就咁解啦。当你扯完一轮之后咧，其实你真系去到个位咧，可能觉得好攰，想停低。当时佢都系咁，但我哋就话、啊、你唔好啊，我哋死女烂女，你休息下先啦、啊，你去外你去边度都好啊， 满足下性生活先， 满足下你想追求嗰样嘢啦。当然听讲佢乜都追求唔到嘅，咁但系个 point 咧就系话佢唔试下唔会死噶嘛，即系你不见黄河心不死系嘛， 系 下次都要试下。 其实你啊我啊， 系咯。 Kevin 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好想走噶， 冇錯冇錯，咁大家都係經歷過呢樣嘢 嘅，真 係 好攰啊！ 咁始終可能我哋呢樣嘢又配合翻咧，就係啲我哋啲人成日鬧啊啲幾廿年乜乜，其實嗰啲做幾廿年咧 都未冧嗰啲真係， 其實都好犀利， 嗰啲持久力啊！ 民主黨啊， 民主黨 講真，劉慧卿都係噶，其實係咪先？ 都唔簡單， 長毛亦都係嘅。喂，講真係十年、廿年、三年、四年 嚟啦，長毛就知啦。 喂，我哋做幾年都攰到真係塌喺度啦。 所以而家阿蔡奇愿意咧，即系话佢经历过呢样嘢之后，佢又起翻身，跟住佢又话：，诶、哎，我愿意去 take up 呢一个， 仲高一层。 所以我哋系好感激佢嘅，因为呢样嘢真系唔容易。 佢又靓仔咧，加上 系有咩关系咧？咁 靓仔通常都好。你谂唔系？我想话，我咁讲啦。你见到有几多正圈嘅人？ 靓仔系讲个样啫，啰柚还或者都冇关系。 即系正界嘅人系靓仔，你讲啊？你讲。政界做 leader 嘅靓仔嘅，除咗何俊仁嗰啲，李永达， 你太虚伪啦，份人咁样，你个鼻又演长咗两寸啊，你望佢度一度， 佢就系要咁 鬼头目嚟噃， 咁即系佢系 即系好锡身噶嘛，你靓仔嗰啲，我 但 系 但问题， 你睇我哋坐喺度呢度， 如果蔡奇愿意走去参选，佢梗系好杀食啦。 但佢而家做嗰样嘢唔系啊嘛， 我哋就拱佢叫佢去 生 去九世， 你可以话佢冇政治利益，佢就为咗做而做嘅啫。就係、是、咁樣囉，所以係都感激佢嘅。 好純囉，其實 唔係啊 ，Dennis 落九西，跟住阿蔡奇選返 Dennis 個位咩？ 我唔知喎、啊，如果蔡奇願意走出嚟選，我會支持佢啦。 佢係咪唔得呢？ 咩唔得？ 邊方面啊？ 我樣樣都知嘅。 唔得得呢個。 佢可唔可以啊？ 點解唔可以啊？ 佢冇 practicing shirt 㗎嘛，佢唔係 voter 嚟㗎嘛，得唔得㗎？阿直選嚟㗎，你講。 佢冇 咩 Dennis 啊？你講邊個 Dennis 啊 ？Dennis Kuo 係啊。 如果到時蔡奇要出嚟選， 佢選法律界，選九西得唔得？ 哦 ，Dennis 落去直選，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 啊啊啊、 但係蔡奇就未必選唔選到佢個位咧， 未必唔， 因為係 in house 噶嘛。 佢 in house 啫，但係佢可以加翻錢咪得咯。 哦，咁啊係，佢話好貴啊，成皮嘢唔交。 係啊，因為佢係睇 standing 嘅，跟你嘅。 佢又唔似我哋教協有超級。 佢點會啊？佢阿蔡奇成日 po 上去嗰啲咩嘢嗰啲攞書啊，好拉貴啊嗰啲， 係啦，佢真係好學不倦嘅呢、這個。 所以你錢你唔使擔心佢啦。 所以蔡奇上嚟花生台啦， 係啦，冇咁少氣啦。 咁係咯，要 挨下要趁你唔喺度嘅時候，我係咁爆你啲嘢出嚟。 我成日唔開會後果係咁，其實係你做。 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